我哋去讀嘅聖經就係喺馬太福音，新約馬太福音第18章第21至35節。咁大家聽我讀啊，馬太福音第18章第21節，佢就咁講，佢話那時。呢個彼得進前來對耶穌咁樣講，佢話：主啊，我弟兄得罪我，我應該饒恕佢幾多次呢？饒恕佢7次可以咩？咁耶穌話：我同你咁講，唔係饒恕到7次，乃饒恕到70個7次。天國就好似一個王同佢個仆人嚟到去算帳，喺度計算嘅時候。有一個人帶咗欠1000萬嘅銀子嚟到，因為佢冇咩還上還嘅物件，咁個主人就吩咐佢同佢妻兒並一切所有嘅都拜咗去上還。咁嗰個仆人就苦苦拜佢話：主啊，寬容我啦，將來我都要還清佢。咁嗰個仆人嘅主人就動咗慈心，就放咗佢，並且免咗佢嘅債。咁個仆人出嚟，見到佢一個同伴就爭咗佢10兩銀子，佢就捉住佢，攣住佢嘅喉嚨咁講話：你將所有嘅還俾我。咁佢嘅同伴就苦苦哀求佢話：佢話你寬容我啦，我將來必然還清。咁但係嗰個仆人就唔肯，竟然去將佢捉咗去坐監，等佢還咗所有嘅欠債咁啊。咁嗰啲同伴嘅人見到。呢個仆人所做嘅事就好優秀，就將呢件事告訴咗佢嘅主人。咁佢嘅主人叫咗呢個奴仆嚟，同佢咁講：你呢個惡奴才，你央求我，我就把你所欠嘅都免啦。你唔應該當憐恤你嘅同伴，好似我憐恤你咩？咁嗰個主人就好嬲，將佢交俾呢個掌刑嘅，等佢還清所欠嘅債一樣。你們各人。如果唔從心裏邊饒恕你嘅兄弟，我嘅天父亦都係咁樣去唔饒恕你哋。呢一段經文啦，咁啊，耶穌講一啲嘅道理俾一啲嘅門徒聽，咁啊，嗰陣時咧，彼得話俾佢聽，究竟如果有人得罪我，我應該饒恕佢7次又好啊，夠唔夠咧？咁耶穌話。我同你講，唔係饒恕7次咁簡單啦，你係饒恕70個7次，咁即係70×7，即係490次。咁耶穌嘅意思係咪話你要數住佢啊？當佢做夠第491次，你就唔好原諒佢咧？咁我相信個嘅解釋就唔係咁解嘅，應該係耶穌就係話你如果要。去有弟兄得罪你，你應該去原諒佢啊，唔係數住幾多次原諒佢啊。咁耶穌就講咗個比喻，佢話呢個天國當中就好似一個主人，一個王同佢仆人去計算啦，因為呢個仆人爭咗佢1000萬銀子啊。咁呢個王就係話：咁你就要將你嘅妻子兒女一切所有嘅。都賣咗佢哋都去還債咁啊，即係唔知係咪賣老婆賣女啦，但係總之就係你總之係將所有嘅嘢都要賣咗佢哋就還呢個債。咁呢個仆人咧就苦伏喺地下咁啊求呢個主人就話：哎呀主啊寬容我啊，將來我會還清㗎咁。咁而呢個主人就覺得佢好慘啦，咁啊就所以就話好啦，我就放咗你，亦都唔使再還債啦，嗰1000萬。嗰個銀紙我唔使你還啦，啊呢、這個好話，佢揾個好大嘅，即係一個嘅恩典啊！啊，你爭銀1000萬，人哋話唔使你還啊，咁你應該就心存感恩啦。點知你行落街，好似呢個咁講啊，呢、這個仆人咁講，啊呢、這個聖經咁講，後仆人出街咁見到一個朋友，佢嘅朋友同伴爭佢10兩銀啫，啊之前就啱啱俾人哋寬恕咗1000萬兩銀。而家見到呢個10兩銀咧，就啄住佢唔放啊！就話啊，你唔還債咧，我就捉你去坐監。咁嗰個人就其實都求佢用同一個 口吻嚟到係啦，你寬容我啦，我將來會還俾你噶啦咁。咁但係呢個係唔肯，唔得，我捉你坐監，等你有錢還我先放你咁。咁呢個比喻，耶穌講嘅比喻，究竟嗰個嘅重點喺邊度咧？就係究竟呢個世界上有人得罪咗我哋啊，無論係咩嘅原因，究竟我哋應該係應唔應該去啊？即係叫做咩啊？饒恕佢哋咧咁？呢啲得唔俾人得罪你咧？可能係你細個嗰陣時你嘅朋友啊、兄弟姊妹啊，甚至係你嘅父母啊，或者你嘅仔女啊，或者好多做嘢方面有啲人好欺壓你啊。聖經講到佢話：我哋要以德報怨啊！當有一個人啊對你唔好嘅時候，你應該唔係將同一個嘅佢對你唔好嘅嘢對翻佢，而係你真係要叫做以德報怨，你都去將呢個嘅好嘅嘢倒翻轉頭，你都對佢好。咁你可以話好唔公平喎、人哋對我唔好，咁我對人好有乜好處啊？我咁呢、這個聖經嘅比喻就講咗一樣嘢。其實我哋每一個人在神面前，在這個的天父面前，我們都是一個罪人，而每一個神是願意藉著耶穌基督的救贖去赦免我們一切的罪。那這個罪大到一個什麼地步呢？就是我們不可以上到天堂，我們只可以落地獄，但是耶穌都赦免了我們一切，無論是明的無論是暗的所有的罪。就好似呢個嘅仆人咁，有一個好大嘅恩典俾佢啊，赦免咗佢1000萬嘅銀子啊，就係、是、我哋嘅罪，比喻到係神赦免我哋。如果神係可以赦免我哋，咁我哋應該係存個咩嘅心嚟到去面對人哋點得罪我咧？咁正如喺呢個嘅主導文想講啊，免我們的債。遇到我們免了人的債，因為我們欠神的，我們在神面前的那個罪孽是遠遠超過我們地上面，無論是人家怎樣去得罪我，或者是拿我的便宜，又或者有一些侮辱，甚至是傷害。我們不是說要姑息這些東西，而是說在神的眼光當中，這些世上短暫的東西，我要都話係過眼雲煙啊！我哋應該有一個好似主耶穌基督嘅寬容嘅心嚟到去學當中，嚟到去將神俾你嗰個嘅喜樂嚇，嗰個恩典所得到嗰個嘅開心嚟到去分享俾人。當然唔容易啊，唔係話個個人即刻可以做得到。但係聖經喺度咁樣講，佢就話最尾嗰一句啊，35節，你們各人如果唔係從心裏邊饒恕你嘅弟兄，我天父就咁樣對你啦。正如神係點樣去寬恕我哋，我哋都要學習點樣去寬恕其他人。呢個就係呢段聖經教導我哋嘅信息啦。